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79集，齐峰把云剑薇背起来，对另外两人说：“ 我带我弟回去。” 团长与他挥手拜拜，郑纯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摸摸下巴，转身与苏西一起往酒吧里走。 那小孩是你们新招进来的学弟，大一。 对，唱歌贼好听，长得漂亮又上相，性格特别可爱。 刚才那个是他亲哥啊？ 表哥吧，反正也是咱们学校的。你不觉得他哥超帅吗？完全是我的菜呀。 不会吧，有我帅？ 您可要点脸。 阳光照在云建威的脸上，云建威头疼皱起眉，醒了。他浑身像散了架，头也疼，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刺啦闪断信号的雪花，脑子里嗡嗡的，再不能喝酒了，这酒量简直差到怀疑人生。云建威头重脚轻从床上挣扎爬起来，看到自己睡在酒店房间里，早餐放在床头，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底下压着一张字条，上头是他哥的笔记。 醒了和我打电话。 他完全失忆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酒店，只记得昨晚去酒吧的路上齐峰给他打了电话，后来他喝了罐啤酒，又混着喝了杯不知道多少度的洋酒，然后大脑彻底宕机，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完全一点也想不起来。云建威艰难下床，顶着一头乱毛挪进卫生间，看到卫生间很干净，放了心，他可不要在齐峰面前吐，太丑了。发酒疯了吗？云建威怀疑的一边刷牙一边到处检查，总觉得自己昨晚是不是在床上跳舞了，床怎么这么乱？他洗过脸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打开早已冷掉的早餐吃。吃到一半想起来，满房间找自己的手机，终于从床头柜的缝里找到。手机怎么掉这里面了？云建威莫名其妙，打开手机正要和齐峰打电话，看到微信里有一个好友申请，昨晚发来的，艺术团郑纯。云建威对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印象，不过既然是艺术团的，可能是昨晚一起玩的人。云建威通过申请和齐峰打去一个电话，齐峰依旧很快接起来。 睡醒了？ 云建威咽下一口粥。 哥，昨晚你把我送酒店来的，我怎么断片了？什么都不记得。我没吐吧？发酒疯了吗？ 没有。 云建威觉得齐峰的沉默有蹊跷，叫唤：“ 我不会真发酒疯了吧？”“ 真没有。” 齐峰似乎有些走神：“ 我买了午饭，快到酒店了。” 可是他刚把早饭吃完，云建威没在意，把吃完的早餐放到一边，闻闻自己身上，总觉得还有酒味儿。手机震一下，云建威拿过来看，是那个郑纯发来的消息。 学弟现在才醒吗？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昨晚有点喝断片了。你也是艺术团的？ 郑纯发来一个大笑的表情包。 对啊，我是副团长，不过很久没去团里了，一点都不记得了。 不记得了？ 哎呦，好可惜啊，昨晚你抱着我喊哥哥的样子特有趣。 我抱着你喊哥哥？ 对啊， 团长可以作证。 云剑为又头疼了，这时房门被敲响，他起身去开门，齐峰站在门外，手里提着午饭。云剑为讪讪的， 哥。 齐峰进来，把午饭放在桌上，看一眼他吃完的早餐，把午饭的袋子拆开。云剑为凑到他旁边， 哥，你上午做什么去了呀？ 今天是周末，云建威本来以为醒来会看见齐峰陪在自己身边，今天却难得没有，心里有点失落。 上午有事，吃饭吧。 云建威看着齐峰从袋子里拿出一份饭，一盒鲜牛奶。齐峰给他拆好筷子和勺，放在餐巾纸上。 我还有点事，你自己先吃。 今天很忙吗？ 嗯。 齐峰背对着云剑威，把他吃剩的早餐装好放进袋子，桌子收拾干净。 头疼吗？ 云剑威可怜巴巴靠在他身上。 疼。 齐峰顿了一下，转过身试了试他的额头。 给你买点解酒药。 云建伟想了想，还是说：“ 没事，我下午回宿舍再睡会儿。哥，你去忙吧。” 齐峰没有多说，让他回宿舍后和自己发消息，然后提着袋子走了。云建伟刚吃完早餐，坐在桌前有一口没一口地吃齐峰给他买的午饭，心想怎么感觉他哥今天有点奇怪，又说不上哪里奇怪。郑春还在和他发消息， 以后还喝不？ 不喝了，喝酒误事。我昨晚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吗？ 没有，没听懂你在嘟囔什么。 云建威放了心，下午他回寝室好好洗了个澡，把换下的衣服放进寝室的洗衣机。洗衣机是他们四个人一起买的，虽然一开始是云建威嫌公共洗衣机洗不干净，想自己买一个洗衣机，结果洗衣机一买回来，田东东和冯世佳就自然而然地开始用他的洗衣机，还把分摊的钱转给他。于浩也转了钱，不过他是绅士本地人，每回都是把脏衣服全攒着然后回家洗，从来没用过寝室的洗衣机。住了半年的宿舍，云建威渐渐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应宿舍生活，他喜欢有自己单独的房间，也不喜欢和外人共用浴室这种比较隐私的地方。平时他睡觉都比较早，但田东东和冯世佳喜欢熄灯后聊天，于浩在底下坐着打游戏，虽然看他睡觉后就不会再连麦，但那机械键盘的声音实在很难忽视。 哎，建威家里真有钱。 云建威正在桌前用电脑写作业，闻言不解转过头，田东东正与冯世佳聊天，示意他挂在衣柜上的灰色围巾。 爱马仕的围巾，8000一条，一条围巾都这么贵。 围巾是大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云建威也不知道多少钱，随口道：“ 没这么贵。” 别谦虚啊，我都去官网上看了，一模一样的围巾。 云建威无语，继续做自己的作业。 那可能是有8000。 微微可是富家的小少爷，和咱们平民老百姓不一样。 是啊，不像我家，我妈就是个私企的高管，我爸还是公务员呢，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。不过我姑姑是医生，我以前还特别想跟我姑姑一样成为一名医生。 医学可难念了。 哎，微微，你爸妈是做什么的？ 国企上班的。 国企上班也这么有钱啊？那你爸妈肯定是大领导。我猜，怎么也是公司的二把手，是吧，微微？ 不知道。 云建威一直被打断思路，皱眉不耐烦地说：“ 别打扰我写作业。”